好，第三節翻嚟。嗱，喂，我見到咧，阿 Raymond 咧抬頭，喂，呢部機咧真係要講講啊！我諗啲人都唔記得啦 ，APS 菲林咧，啲好多人都唔記得啦。 APS 菲林咧，佢大最大好處咧，就係見唔到菲林嘅。係 啦，咁樣嗱，咁樣嘅，你見唔到條菲林，佢冇條菲林走出嚟。 而家嗰啲九十後啊，可能都未必識得呢一個嘅，都係，因為去到咁大嗰時，都已經係數電話啊嗰啲都嗰咁嘅年代啦。咁呢一隻咧，其實我覺得比起一三五咧，其實佢有啲失大嘅，因為其實未粒粗。 系你四百，佢系咪最少都四百 ISO？ 唔系一百、二百都有， 一百、二百都有。 但系通常我哋建议啲系买二百以上嘅，因为一百咧，如果你真系唔够光咧，真系睇唔到嘢，完全睇唔到嘢，晒出嚟系一片灰嘅。 宁愿 over 啲揿翻低。 咁佢有啲咩好处咧？其实最大好处咧，佢可以教。標準 size 啦 ，H 嘅 size 真係闊啲啦 ，P 嘅 size 咧就panoramic 最長啦，可以去咁長嘅比例啦。咁同埋你唔會掂到啲菲林，以前呢啲翻曬咧，就其實咧你就俾張表格你去寫。因為佢仲你曬咗出嚟，佢有張 index 嘅，係一張 index 裏邊，係啊，一張即係係好而家後屘一三五都會有 index， 但係以前咧，因為你睇唔到菲林啊嘛，咁咧你係靠睇個 index， 哦，佢有編曬 number 出嚟啊，你會寫，但係其實有機會有時會錯嘅，因為其實基本上佢本身個菲林個片機上邊咧係有條磁帶嘅，係啊，嗰條磁帶係記錄咗嗰個菲林嗰格嘅位置嘅。 喂，單反有冇出過 APS 啊？有冇出过？ 有，我见过都有。 单反有 呢个傻瓜机嚟嘅，有。但系其实因为嗰个菲林嗰个 size 啦，咁同埋因为细啦，咁其实你部机靓影出嚟，其实都冇一三五咁好。 啊，系喎，讲翻单镜反光同双镜反光咧，双镜反光咧，你系靠个圈圈都望出去啫嘛。单反你直情望住个镜头噶嘛？以前嗰啲单反咧好老土噶嘛，如果咁望落去，即系哈苏 一一二零机， 就唔系望翻打噶嘛，咁样望咯。 但系嗰啲系靓机嚟嘅， 系啊，嗰啲一二零咧， 系啊，一定系 一二零菲林咯， 系啊， 嗰啲实靓啊，嗰个微粒好幼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个已经系菲林行到拉屎咁滞噶咯。 系，其实APS 系菲林，即系一个格式，一个新嘅格式咧。是拉屎嘅呢？ 我都講漏咗，仲有隻磁碟相機啊，即係一隻碟講嘅啲菲林 係啊，咁呢個係柯達發明嘅專利嚟嘅，但係 香港流行， 香港我以前都好似記得，好似都影過嘅，但係唔流行咯，因為其實出嚟個質素咧仲差過一一零，因為佢個。菲林嗰格個碟，個碟咧未一格一格咁樣，係得咁多， 其實好似手指甲 一指一個手指甲，你放張三 R 出嚟，其實嗰個密度咧咁低咧，其實嗰個本身如果你唔夠光咧，嗰張相咧其實都係唔靚咯。但係佢係以前標榜係方便啦，同埋部機細啦。咁後屘出咗110之後咧，因為110其實嗰個片機都大過佢碟式啊，咁就淘汰咗個碟式嗰個， 唔係同埋曬都貴啦， 貴曬以前係貴嘅。 咁即是話出到呢一隻菲林時代就終結啦，差唔多。 就係終結少人用啦， 玩 開始少人用啦，開始 行數碼年代啦， 發明嗰個倒我米啊嘛， 即係數啲截圖啊，真係倒人米， 係 嘛？咁數碼年代出現，即是話都影響埋， 開始見個太陽開始 係啦，影響埋鋪頭。因为以前的晒相铺是多过真的好像现在70 年。哇街头街尾梗有的。 因为 以前啡粉咁好似。 因为以前租金当然不是那么贵先。 以前有什么天然啦。 天然啦柯达啦。 快图美啦。 快图美。 快图美。香港冲印。 富士。富士都有的嘛。 富士有。富士有。 香港冲印。 香港冲印。咁那些怎么讲 我就中意去天然晒嘅， 天然系啊， 因为天然以前啲相机就冇个日子噶嘛，但系天然帮你晒完张相咧，佢会将个日子打喺个相嗰个张相纸度。 啊，日子都好得好特别啊！ 喺个相喺个底度嘅，你会记得幅相系几时影嘅咯？ 唔系喺相嘅背面， 背面嗰度， 背面啊，背面个背面咯。 你几时晒？ 咁啊，几时喺前面嘅咧？ 前面系你部机啫， 先系噶嘛。 哦，原来咁 噶，系啦系啦。 但系天然晒完相咧，佢就会喺个底嗰度，你知道你幅相系几时影噶嘛？佢有个日子带度噶嘛？系咯。 咁细心噶。 咁即是话，即系 唔系啊？其实部机住。印落去啫嘛，佢即系定晒佢自己行啊嘛， 即系 其实好似以前嗰啲针碟嗰啲针点阵式嗰啲偏塔咁样， 佢个头咁打落去。几时晒啫？ 你嗰日咧， 嗰日 就系嗰日嘅啦咩？ 系啊， 搞错咁夹硬嚟嘅。 唔系以前啲人边有咁迟去晒噶？几心急啊！影完呢个晒噶啦， 一落机挤低行李就即刻跑落嗰度晒噶啦。 虽然咁，即系唔系一定系真实嗰日啦，咁样 嗰日大约都系嗰日有几啊？ 咁犀利！ 系啊，若我都系嗰日， 咁又唔知。 但系如果喺个相隔篱有个日子打出嚟， 嗰部系部机啊， 本身 咗日期啫， 但系冇咁靓嘛，张相冇破坏咗， 破坏咗张相吓。不过你可以唔加噶嘛， 系。 不过以前就冇得执嘅，咁就 系。 系 咯， 咁即系话啲直槽年代一出现就搞到铺头， 唔系初初唔系太大影响嘅，因为其实唔系咁普及。第一。初初出嘅数码相机系唔靓嘅， 像素低， 唔靓磁碟啊， 嗰啲咪声磁碟啊 ，compact flash 初初嗰啲都系得 系 一百唔系得几十万像， 系啊，即系我初初买唔知买富之数电脑就送部富之数嘅数码相机嘛， 系咯，但系嗰啲 但系嗰部嘢咧就真系咧留过留家年， 系几十万 像素嘅， 几十万像素 嘅，系啊， 几十万像素， 系啊，依家就去到黐一线啦，系咪？嗰陣時 但始終嗰個質感咧，即係我自己本人覺得咧，始終數碼同埋菲林咧，其實我都係中意菲林嗰個質感。 梗啦，菲林有嗰個深度同埋嗰個寬容，嗰個寬容度你做唔到嘅。 係， 同埋你將個影像變咗電子化唔同啦。 即係我識個影相人嗰個形容詞就係一個係乾，一個係潤咯。係 啊， 係啊。 你同一幅相一样咁靓，你用菲林同 digital 影，一睇就知嘅，边张系菲林，边张系 digital， 一睇就知嘅啦。数码影出嚟唔同嘅，你中意玩，即系真系依家变咗影相就系艺术品咯，系嘛，同埋，不过而家都冇败家噶，啲人影咗两同嘅啫。 啊，咁 即系冇以前 都唔系噶，以前我晒嗰啲咧，东叔去旅行嗰啲咧，如果。中國大陸就幾同啦，去歐洲嗰啲就不得了，有啲真係二三十同菲林落俾你曬。 但係一三五有限啊嘛， 一三五有限。 但係你冇理由托部哈嫂去影一二零噶嘛，大佬。 咁又唔會，一三五通常都係一三五嘅，通常以前通常都係一三五嘅。 係咯，即係依家變得藝術品咯，影菲林相 藝術品真係變咗藝術品。 但如果嗱咁你步入咗呢、這個嚇？开始有黄昏咧，由正午又开始西。 初唔系，其实初初未必谂到咁乜嘢嘅。咁其实而家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以前咧都有影咗啲相咧，系我以前公司咧香港第一部数码嘅晒相啦。 系 麻烦。 三第一幅三系哇！ 咁咧， 你睇个发型就知又系迟，又系 九几年啦，系九几年啦。咁呢部机咧个曝光原理咧，系用 CRT 嚟曝光嘅。 系 CRT 即系我哋个我哋个 mon 就叫 CRT 啦。咁咧佢系靠嗰个 CRT 嗰个 mon 嗰个影像咧就射落相纸度嘅。咁咧，但系其实呢部机系好麻烦嘅。呢部機咧係要自己拉啲紙入去，跟住就卷去另外嗰邊，因為呢我前面咧有個盒啦，咁另外嗰邊咧就冇個盒，其實應該嗰邊有個盒嘅，那個盒係收紙嘅，係啦，咁咧就又楞住一部電腦啦，咁當然中間咧咪有個好似白色嘅嘢，有嘅嘢。 系有喇叭咁嘅形状嘅， 系咪 呢嚿啊？喇叭 唔系中间咧，嗰个中间嗰个， 嗰卷唔系厕纸嚟嘅咩？ 唔系嗰个卷，嗰卷中间嗰个咧，嗰个就系 destometer 嚟嘅， 系 叫咩叫 destometer？ 系调色嗰个灰阶嗰个机，系要用自己用人手再 自己 印啲灰卡出嚟咧，印完再计完数咧，就再入翻落个电脑度，俾翻个 CRT 要计数。 如果以前操作呢部机咧，其实真系要对颜色咧系好敏感咧，先至做得到嘅。 点解要有卷厕纸喺度咧？ 哦，嗰、那个多多咗嘅，多咗。 嗰、那个系嗰、那个嗰、那个系啲日本日本人嚟晒相嗰阵时用嘅。 你睇唔睇到佢冇戴眼镜嗰阵时候晒到而家先得戴眼镜，所以 有啲好有 feel 喎呢张相嗰啲。 系咩？唔系 系啊， 九零年代咪学友咯。 跟住喂，去第二张啦。呢部咧？嗱，呢部先进啲。 依家系以初某大连锁店咧，系以前系用order相纸噶嘛， 系 咁咧，后屘咧就俾富士收购咗之后咧，佢全部就转晒做富士嘅产品啦。 呢个 mon 点解唔系 LCD 嚟噶？ 唔系 CRT mon 嚟嘅，系啦，咁就呢部机咧，其实比起我哋以前呢，其实呢个喺你话火车站下边嗰个 唔系喎。如果晒相系 CRT 个色温系准过 LECD 嘅， 但系唔系mon 其实都要 KL 嘅，系啦，但系咧而家咧呢啲机嘢去到已经系好先进噶啦，系啦，咁咧其实我哋点样晒相咧？其实而家全数码化嘅，你系摄条菲林落去， 系 咁啊自己会收再去 preview 一次先 ，pre-scan 一次先，咁咧喺个 mon 嗰度咧就会显示晒嗰个结果出嚟噶啦。但系其实咧某啲地方咧其实都要我哋调嘅，一阵我有少少片段可以俾到大家睇咧，咁可以去到下一张先。 好。 咁呢啲係呢部另外一款啦，嘅機其實都係大同小異，但係呢一部機呢當時候都幾貴嘅， 係 超過100万， 哇， 唔係 超過100万一台機， 曬咗幾， 係啊，超過100万嘅，佢後其實呢部機出嗰陣時咧都算係開始都係蓬勃嘅， 即係 質素都唔錯嘅， 即係啲人仲肯去曬相嘅， 都仲有菲林嘅， 係啦，有菲林就有剩嘅， 都可以下一張唔該， 好。 咁咧呢個咧就比較細型啲嘅鋪頭啦，咁其實都同之前我哋傳統啲機其實。唔系太大分别嘅个样。 哇！如果你年纪大，啲师傅咪好惨，一转又要睇电脑又。 sorry， 唔系，系调翻转头，因为你以前咧学过调色， 系， 因为你以前咧而家呢啲机咧。譬如你我要校啱个色准咧，其实而家新呢啲机咧，佢自己印张灰卡出嚟咧，佢自己你塞入去咧，佢自己调晒噶啦，唔需要操心嘅。但系咧，我哋以前咧学嗰阵咧，即系我以前用手拉头先嗰啲相系拉菲林嗰啲机咧，系要用人眼印一张灰卡出嚟，系啦，咁攞我哋一个标准去对翻个色，所以咧。 即系以前嗰啲咩啊？嗰啲 digital 定 beta cam 咧，要自己要照一照镜，搵块白纸摆埋佢先。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标准咧。因为咧，你药水啦、电压啦、唔同咧，咁其实都有影响冲出嚟嗰个颜色嘅，有机会会偏色。 喂，我想问呢部机已经系属于微型噶啦。 其实当时候嚟讲系算好微型。 几多年代噶？九 呢个九二千年度啦。 哦，二千年都十几年前嘅嘢， 都十几年前嘅嘢嚟噶。 哦，即系唔系而家嘅。 唔系嘅。咁咧，佢前面咪有个好似一个凳仔咁样嘅，其实嗰个系 film scanner 嚟嘅。 哦， 系啦。咁你个 mon 咧，你将条菲林摄咗落个 film scanner 度，其实同 仲系菲林呢个唔系 digital 嘅咩？ 系 digital， 因为咧菲林都已经变做 digital 啦。 哦， 佢因为咧，其实呢个曝光嘅原理系靠用 laser， 你将个影像咧投射落嗰个用 laser 投射个影落个相纸度，跟住就系成条咁样带出嚟咧，就 cut 出嚟咯。 哦，咁你咪有条片嘅，嗰条片系你又做紧咩啊？ 我少少咧，以前有个女同事帮我即系影咧，以前其实啲数码相机系好差嘅，其实都可以俾佢睇得到我以前 点样做， 点样做相 啦。 简单 嘅啫。呢个系菲林进入去 digital 晒相。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哇，跟住一去到，其实有几样嘢咧，就令到你嗰行即系唔掂嘅。一个数码相机啦， 系 跟住呢个面书啦，因为多得佢唔少啦，系嘛。 系 面书连相都唔晒添啦，而家啲人一影完掉上去就算啦。 嗯， 仲有手机嘅发明啦，越影越靓啦，系咪？手机影到鬼咁靓，使乜鬼嘢去揾相机影？ 有啲人有冇而家呢个年代嘅充晒机咧？因为我都怀疑，因为我哋屋企附近嗰啲即系影证件相嗰啲咯，我哋去亲而家快图尾嗰啲都系影证件相四格相嘅啫，唔会晒相噶啦。 系 咁细间铺。点会挤部咩晒相机喺度咧？一个一小时 晒相嗰啲偏塔嚟噶啦，真系。 其实都有分嘅。咁有传统嘅药水机啦，咁同埋咧，而家咧其实都有啲好细部嘅喷物机，即系类似喷物机，但系咧 打印嗰啲嘛， 系啦，喷物打印系，但系咧佢都系当然系专业用啦，出嚟嗰效果其实都类似翻冲印嘅，但系咧啲有咩分别咧？其实讲先讲环保先啦，以前咧晒相咧系好唔环保，我觉得，因为咧你药水咧，你不断咁冲，不断，因为你一日几百桶飞咁冲咧，其实我哋一日倒好多废水啊。虽然某一部分嘅水咧系有银，冲完你冲完啲相啲银冲咗出嚟， 搵个离心机揈翻个银出嚟噶嘛，系咪啊？ 唔系我哋做嘅呢啲我哋俾其实有公司收嗰啲银， 收咗银水，唔知用个离心机揈完佢攞翻个银出嚟。 呢个我都未去过参观过，以前系值钱嘅，嗰啲银水系值钱嘅，系啦。除咗系嗰啲过水嗰啲水唔值钱之外咧，银水大约好似以前都有廿几蚊收翻廿几蚊一桶，佢哋连翻啲。银嘅啫嘛，系连翻银重复再用。咁而家 就咁倒落坑渠。 以前系都系就咁倒落坑渠，因为其实以前都有话好，我哋话好阴功。以前即系有时啲师兄话：，哇！你哋成日谂喺咁倒啲鱼仔啊、海嗰啲啊。我嗰阵时谂，其实都谂过都系，但系冇办法。我 倒落个厕所就冇事嘅。 多个厕所，多个厕所， 倒落厕所就冇事。 厕所咪一样系， 佢经过污水处理噶嘛。如果倒落去嗰啲雨水渠啊，倒落去街边， 唔会倒落，又唔得。因为以前咧冲晒部，其实要攞个牌 嘅， 系攞个环保牌嘅。 你倒落去厕所就冇事啊，佢污水嚟噶嘛。 哦，即系嗰阵时都系环保牌嘅。 啊，要攞个环保牌嚟，你收啊，即系你要 keep 翻晒啲单，你几时收过啊？啲银水啊，几时咁样咧？你就要，当然以前有钱系俾人收啦。 系 咯，咁就。有啲食 冇啦，呢啲嘛，诶，仲有啊，仲 系啊，仲有啊， 系 咁咧，去到最其实最惨啊，最辛苦咧，其实沙士嗰个年代咧，讲真，边人搭飞机啊？边人去旅行啊？ 冇。 咁咧，以前咧，其实我管紧十几间铺头嘅，其实真系好难经营咯，当时候真系。第一伙计又要养啦，咁第二冇人嚟晒相，咁拗边个咧？老细拗你，咁啊，梗系挨翻大供应商。其实以前大供应商order都好支持我哋，可能帮我哋落多啲广告费啊，俾多啲广告费我哋，因为其实我哋每一间铺头都有挂佢招牌噶嘛，咁同埋攞多啲嗰啲 rebate 啊，嗰啲靠嗰啲共度嗰个 难关 咯， 咁呢个咧，呢个去第六张相，呢个咧， 哦呢度系其实我都呢度我系讲一讲，其实呢度都系一个工厂嚟嘅，咁咧我哋以前咧就同执咗啦，俾71购收购咗， 呢两个组合叫咩话 ？Shine 系 Shine 系咁，佢当日我哋同我哋拍广，我哋拍广告， 那个女仔应该唔系工作人员嚟 嘅，系我哋工作人员嚟嘅，系啦， 咁好样 系。 系 order 啦， 系 order 哦， 系啊，咁就呢一个都系工厂嚟，嗰阵时帮呢个地理店 系 做冲印， 系 你好似以前咧咪去啲便利店都有冲印上， 系啊， 系啦，咁我哋 仔都有，租带都有添， 系啊，咁就我哋当时我老板就攞咗嚟做啦，咁其实呢间铺里边其实有三台机喺里边嘅，个布帘就有三台机。咁咧，我哋夜晚收咗铺之后咧，其实打开个帘，咁就开始生产嗰一日嘅嘢咯。 哦，呢个都仲系晒相嘅。 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冇生意，冇生意咁，我攞多啲资源去做多啲嘢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可能攞啲件街件翻嚟做啦。 沙士嗰阵时，应该你啲截图相都仲未系靓， 未系靓嘅，未系靓。 咁我哋再去第七张。 咁咧頭先咧嗰部好啲嘅機咧，咁呢個係另外一位同事呢間鋪喺旺角嘅，係啦，咁就做上嗰個情況啦， 嗯， 係啦，咁 好再去啊，再去。 咁同埋店面啦，一定要再改啦。 呢个大陆嚟， 系啦，呢个大陆嚟嘅。 嗰啲字系大陆 嘅，大陆嚟嘅，呢个系大陆嚟嘅。 order， 咁可以下一张啦。咁可以好值得讲，可以唔可以放大少少啊？咁其实我哋嗰当时咧，当时系我老板啦，咁都要我哋谂好多嘢出嚟，去谂啲嘢出嚟去做多啲嘢啦。因为以前非谂。其实可以转数码嘅，咁可以 scan 咗之后 scan 只碟啦，咁第一个牌啦，系啦，第一个牌，咁scan CD 啦，咁可以叫啲客推啲啊 scan CD 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 combo 啦，咁可能你晒几多一桶就一个 combo 价，系几多钱啦？咁另外咧就系 第一个牌啦， 套餐 系啦，第一个牌， 系啦，$50，系咪$50啊？ 谂啲嘢出嚟去做多啲嘢。 系$50，晒 CD 连相连放大相咁样去帮助下啲生意咯，喺呢个咁经 即系呢个沙士年代2003年啦， 系啊沙士年代之后沙士年代嗰阵时咯，系啊， 哇都咩喎， 都好惨啊！但系其实后屘都系挨唔住咯。 你好努力啦，已经打已经做晒， 系啊，都好难噶。 系 哇，即系呢个， 即系谂起最风光嗰阵，同埋最辛苦嗰阵，其实都好唏嘘。咁其实呢一度系我最后喺冲晒行业做嘅公司咯。 我觉得由开方牛啊，最初嘅时候有人欣赏你啦，去咗一个小时冲晒嘅店铺嘅开始，一路睇住自己好似一个由出世嘅 BB 一路冇落嗰时候嘅伤感， 由开始去到高峰，夕阳，你都喺个行业嗰度， 系啊，八几年去到差唔多2000年头，2000年头到， 就算而家啲截图啊。佢都唔會請咁多人啦，你自己攝張SD 卡內自己揀，你要咩想自己撳 出？係啊，而家已經可以自己曬出嚟，個部機做到咁樣。 同埋咧，而家啲鋪頭咧，即係做緊嘅話咧，一來部機細啦，間鋪頭又細啦，但係千方百計咧要加任何即係加賣電話套啦、影印啦、租碟都有嘅，係啦，租碟都有嘅。卖林林种种嘅嘢咧，或者系以前旺角有一间好出名嘅，而家都喺度嘅，好老韩村好出名嘅晒相铺咧，都已经 cut 一半俾人做咗卖波鞋，佢自己留翻少少位喺楼上个机楼上做咯，咁先至生存得到咯。 即系话以前我哋个靓仔时代嘅认识嘅影楼熄微啦，执啦，一路一路俾人哋。啲地产喺旧楼入面收购，做唔住咩凤凰影楼都好出名啦，当其时执啦。咁到你哋个年代啦，就係话街铺啦，大集团啦，天演富士香港冲晒咁嗰啲，俾你几个垄断咗啦。跟住到你哋又唔掂啦，又搞又即係去到一个夕阳工业啦。咁而家譬如去柯达啦。嗰啲大公司而家其實係靠乜嘢去做嘅咧？ 嗱，我首先講柯達先啦。其實柯達唔淨止係相紙啊、菲林嘅，咁咧文藝用品啊，或者係醫療用品咧，其實佢都有佢仲生產緊、供應緊嘅生意嘅。 但係柯達嗰啲文藝用品係咪講 Pinta 啊嗰啲啊？ Pinta 都有 的。但係嗰啲我唔係，我覺得 醫療用品都有嘅， 醫療都有， 醫療嘅器材都有嘅，係啦，醫療。器材都有嘅， 我影过好多张 X 光片。 咁另外讲另外一个品牌啦，富士啦，富士就面膜都有出嘅，系富士面膜，护肤品，因为佢生产菲林，其实最主要系因为菲林嗰个胶其实系啲骨头啊、牛骨啊嘅物料嚟嘅， 唔系石油制品嚟嘅咩？ 唔系。系啲 环保胶，好似啱啱用得到喎。 我当我以为胶系石油制品嚟， 佢唔系胶嚟噶， 唔系 完全系胶，因为佢系啲牛骨啊嗰啲物料嚟噶。 唔系即是同做橡皮糖嗰啲， 即系同吓类似，其实有少少，其实有少少类似嘅。咁就富士就。出面報紙講，以我所知咧，其實當然嗰個生產，因為佢當時 困難嗰個環境，佢比較爭取嘅進取、 嗯、 所以就因為柯達都係守住菲林，菲林因為菲林都越嚟越個市場越嚟越少， 冇辦法， 真係冇辦法。係 啊啊啊！邊個 Eastman 咧開始發明到佢就搞柯達呢間嘢？誒、你照 X 光就知啊，成個柯達標誌喺個都唔知個老年咁重嘅喎，嗰個塊 X 光片咧 係 好威死重嘅喎，即係有實有柯達個標誌喺度。咁即係其實呢一行其實仲值唔值得保留呢？即係我依家我女啲相都自己搵個編塔編嘅嘛，即係直情係編相嗰啲編塔。 A4 紙編， 唔係我哋屋企 直情編塔， 我哋屋企要編幾張相黐出嚟嘅，你咪自己個編塔度編咗幾張。 唔係嗰啲編塔，係編相嘅編塔。 有， 但係始終係冇咁靚。 細部 係，咁係， 同埋要好快甩色， 係啦， 係真嘅。保存嘅能嗰個色調已經唔係咁話耐嘅啦。 如果我自己感覺到咧，如果呢一行咧，其實唔係淨止就係淨係做曬相啦。其實要真係嗰個老細或者啲夥計，其實好要即係好要好好多種技能咯。如果真係要開一間鋪頭，第一租金唔貴咧，可能個夥計要識執相啊，要識可能 要 剪片啊，係啊，係啊，Photoshop 啊，剪片啊，或者可能幫人做 VC 做嗰啲點樣講媒體多啲媒體嘅嘢啊，或者可能網上曬相啊，都可能要。兼埋啊，或系兼埋第间铺头，可能兼埋第二啲嘢卖啊，咁有先至有机会生存咯。但系咧，而家租金越嚟越贵咧，其实我觉得一路系都系大连锁店嘅天下嘅。 系、你话网上晒相都得嘅，佢咪俾个 Google Drive 或者俾个咩？俾个 cloud 嚟 iCloud， 你咪掉去嗰度，我攞嚟晒完，跟住 send 翻俾你咯。 嗯， 系嘛，都得嘅。 咁我而家我觉得都系。国内发展嘅啫，啲晒相。 国内都唔得，飞 都唔得， 国内都唔得。 系咯，都系用手。依家手机咁方便， 揸住手机唔会噶啦。 系咪先？呢个系啊，呢个面书执笠啦，就得啦。 因为我以前上去都大陆都开始转咧，其实都几犀利嘅。但系后屘一有手机开始影得靓嗰阵时咧，都开始走下步。 系啊，同埋依家啲人唔系要佢唔要求个质素啊。 嗯， 佢就睇到得噶啦。依家你都唔要求 質素，唔講究咯。 係啊，咁即係，呢行都係夕陽噶啦。好彩你轉得快，轉態轉得快。啊，今晚啊，多謝阿 Raymond 上嚟啊，即係嚇，其實佢好勁噶，以前管好多間鋪嘅。不過就係因為呢個 digital 嘅發明。加上呢個面書各樣咧，搞到要轉行。 不過我個女都話咁落後噶，仲用 Facebook 咪咯， 遲啲可能唔係 啦嘛。 Instagram 係唔可以一個相簿唔可以一次過碌好多相簿。 但係佢好私隱大好多嘛，佢話你唔可以三唔識七入去睇你啲嘢嘅，佢話。 一定要你 一定要係你俾派咗你先至可以入去。 係啊，但 Instagram 你要逐幅擺嘛。就唔可以好似 Facebook 一嘢抌一扎唔得噶嘛，不過 Facebook 都就嚟都麻煩噶啦， 可能過多十年可能冇人用 Facebook， 可能你啲新嘅嘢冚過噶啦，係啦，即係等於經過一個好高峰嘅時期，跟住落翻落去，一代換一代咁樣。 今晚啊，多謝 Raymond 上嚟啦，又阿 Candy 又咁啱又得閒上嚟幫手啦，其實佢係我哋主持啊，大佬冇搞錯，唔係 guest 嚟嘅，唔係嘉賓嚟嘅。 得闲上嚟嘅主持， 冇错，我哋下次又或者又同大家讲第二样啦。 好啊，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